少还能讨你欢喜。我不能泄露一点痕迹，让你知道我始终不平静。真的怕今天你的表情又让我看见坏消息，这样讨好你却苦了自己，偏偏可怜的不能说不愿意，讨好你却害了自己，连女人的娇柔都放弃，只有你能放心，愿被你囚禁。从此我的名字就是你，准备好忘了自己。渐渐的，我已懂得压抑会是种美的情绪，反正所有不安只能无力，至少还能讨你欢喜。不能不能泄露一点终不平静，真的好怕今天你的表情又让我看见坏消息，讨好你却苦了自己，偏偏可怜的不能说你却害了自己，连女人的娇柔都放弃，只要你能放心，愿被你囚禁。从此我的名字就是偏可怜的不能说不愿意，讨好你